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李宗盛是中国流行乐坛的一位代表人物，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李宗盛是台湾流行乐团最具实力的词曲作家和唱片的制作人，同时他还经常演唱自己创作的那些歌曲。而李宗盛最擅长创作的是情歌，像《让我欢喜让我忧》《爱的代价》《寂寞难耐》《爱如潮水》等等，这些经典都出自李宗盛之手。各位好，欢迎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在今天的旅行当中呢，咱们一起来欣赏李宗盛的情歌，回顾那些他给咱们带来的快乐时光吧。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侯耀文，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李宗盛上学的时候学习成绩其实并不太好啊，父母再怎么逼着他学习也是不见起色，最后只能考上一所学工科的职业学校，而他却在学校里组织了一个叫做木吉他的合唱团，并开始了自己的音乐之路。李宗盛的家中当时正在经营一家煤气行，所以李宗盛毕业之后呢，只能是去做一些修煤气炉啊、送煤气罐之类的工作。而就在这种状态下，李宗盛发现了做主持人的郑怡，并且力劝郑怡进军歌坛。于是李宗盛就白天去送煤气炉，晚上陪着郑怡去录音，并为郑怡创作了众多有关爱情的歌曲。好了，下面呢，先来欣赏一首李宗盛早期作词并作曲的情歌《我和你》，由郑怡和伍思凯演唱。 曾经独自叹息，曾经独自哭泣，在黑暗中悲伤不能自己， 从来不曾埋怨你，总是一再原谅你，在爱情中不敢有丝毫犹豫， 爱上你并不容易，离开你那需要多大的勇气，我和你 绝不能够让自己就这样离去，在你我之间我等待奇迹， 如果能够见到你对我表达爱意，我把你的心灵谱唱悲伤的歌曲， 记忆早已经忘记，会不会早已经放弃我和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由郑怡、伍思凯演唱的歌曲《我和你》，由台湾音乐人李宗盛创作词曲。李宗盛在陪着郑怡录音的时候，发现制作人坐在调音台前，负责把按钮推上去拉下来，显得很有权威感，于是就愈发的爱上了音乐。从这以后，李宗盛的创作更是一发不可收拾，渐渐也就有了一些名气。李宗盛的创作态度是非常的认真，当时歌手潘越云唱歌的时候，有的字音唱不准，李宗盛就把每一个字的音都标上去，一个字一个字的教潘越云唱。好了，下面呢再送上这首李宗盛创作的词曲，并由他和潘越云一起演唱的歌曲，叫做《旧爱新欢》。 电影将要散场，灯光慢慢变亮，我的心在记忆中徜徉，回忆经历过的风霜，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李宗盛和潘越云演唱的《旧爱新欢》。其实李宗盛最早写歌是一直想要摆脱给别人送煤气罐的这种工作，结果有一次送煤气罐到别人的家中，那户人家竟认出了他是一位写歌的作者，让他感觉到非常的有自信心，同时也觉得很有成就感。而在上世纪的九十年代初呢，在歌手赵传走红之后，人生遭遇了变故，而此时李宗盛排除各种困难，他抓住人在失恋时的一种感觉，特意为赵传写了《我终于失去了你》这首歌曲，接着又谱上曲并交给了赵传演唱。下面呢，咱们来欣赏这首赵传演唱的李宗盛作词作曲的《我终于失去了你》。 当所有的人离开我的时候，你劝我要耐心等候，并且陪我度过生命中最长的寒冬，如此的宽容。当所有的人靠近我的时候，你要我安静从容，似乎知道我有一个永不安静的心，容易转动。我终于让千百双手在我面前挥舞，我终于拥有了千百个热情的笑容，我终于让人群被我深深地打动，我绝不会告诉你，一直在我心中。啊，我终于失去了你，在拥挤的人群中，我终于失去了你，让我的人生第一次感到光荣。当四周掌声如潮水一般的汹涌，我见到你眼中有伤心的泪光闪动。 当所有的人离开我的时候，你却我要耐心等候，并且陪我度过生命中最长的寒冬，如此宽容。当所有的人靠近我的时候，当四周掌声如潮水一般的汹涌，我见到你眼中有伤心的泪光闪动。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回到娱乐大篷车，继续我们今天的旅行，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继续来欣赏李宗盛带来的经典情歌作品。李宗盛自己曾经说过，自己创作的歌曲都是自己的肺腑之言，几乎每一首歌曲的背后都有着一个故事。比如有一首歌曲叫做《漂洋过海来看你》，这首歌曲来源于李宗盛听说到的一个故事，一个台湾的女孩和一个北京的男孩相爱了。台湾的女孩通过自己打工来攒钱，然后漂洋过海到北京去看望男友。当李宗盛听到这件事情之后呢，就在吃饭的时候在公司附近的一家牛肉面馆里写下了这首歌曲的歌词，然后又回家自己谱曲。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这首由歌手娃娃演唱的《漂洋过海来看你》。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你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我生的城 情你表达千万分之一。没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时候都忍着不哭泣，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的不能自己，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的不能自己，多盼能送君千里，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的不能自己，多盼能送君千里，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一曲由歌手娃娃演唱的《漂洋过海来看你》，由李宗盛创作词曲。李宗盛多年来一直和周华健有着非常好的合作关系。其实当周华健一边读大学一边在餐厅里唱歌的时候，就结识了李宗盛。而李宗盛当时已经是滚石唱片的著名的制作人了，而因为他的推荐，周华健得以进入滚石，从制作助理开始工作。那所谓的制作助理，其实就是咱们所说的打杂的，每天要清洗唱头啊，保养机器啊，偶尔还需要为人订订盒饭。这样的工作周华健一做就是两年的时间。而就在这两年的蛰伏工作中，他们也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互相更加的了解彼此，也对彼此更加的欣赏。好了，下面呢，来欣赏这首由李宗盛创作词曲，周华健和辛晓琪演唱的《每个爱情都危险》。 爱不会永远新鲜，爱人们啊，记住这点。 守约真让人疲倦，谁见过爱情不必诺言？ 如果你亲身体验，爱情与幸福之间，它并无关联。 也许你会发现，其实每个爱情都危险。 每次开始都飞车缠绵， 也能相爱五十几个春天。 恨它只是一点点， 哦、oh, 一点点， 它一天一天改变。 再怎么伤心， 再怎么痴恋， 再怎么为爱奉献， 再怎么心甘情愿， 爱虽然是前世的缘， 更是今生的考验。爱力量有限，爱人们啊，别忘了这一点。 永远不要逆天，流着眼泪说着抱歉。 若是曾亲身体验， 爱情与幸福之间，它却无关联。终于你会发现， 其实每个爱情， 每个爱情， 每个爱情都危险。每次开始都飞色缠绵，也能相爱五十几个春天。为何总是一点点？ 哦、oh, oh, ，一点点， 它一天一点改变。 再怎么心甘情愿， 爱 算是前世的缘，更是今生的考验。 一曲非常好听的《每个爱情都危险》，来自周华健、辛晓琪。其实要说起来呢，当时还是李宗盛说服了唱片公司，最终为周华健出了唱片，并且亲自为周华健写了歌，尤其是适合他演唱的那些情歌，并由此捧红了周华健。所以李宗盛也算是某种程度上的周华健人生当中的贵人啊。好了，说到这儿，今天上半段娱乐大篷车之星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来欣赏这首李宗盛作词、洪静瑶作曲、周华健演唱的歌曲《上上签》。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轻松一下，歌曲和广告信息之后，我们继续今天的星光之旅。各位稍后见。 了解你难如登天，我真不在乎再要多少时间。心若倒悬，仍感谢天，我最美的发现。男人或只是表面，其实你心思细薄，尽管沉眠。日子久了就明白，众人中我还是首选。我得承认，男人有时真话连篇，不会有你处处留眼帘。我有几次心不在焉，将这话说得肤浅。男人有时真话连篇，越是在意越是想不周延。男人总是真话连篇，留在身边讨厌，没有又挂念。将爱恨分合视若等闲，只有你你为我点，让我在你身边。那一面受伤的剑，我等着看它是否真的灵验。坚贞的心不改变，众人中我会是首选。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 荟萃， 曲艺笑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侯耀文，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今天的星光之旅的旅途当中呢，接着来欣赏李宗盛带给我们的那些经典情歌。李宗盛的歌可谓非常的流行，在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李宗盛更可以说是华语歌坛的领军人物之一了。而无论是作为音乐人还是一名歌手，李宗盛都一直保持着低调的作风，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创作上。他在20年的音乐生涯当中，一共创作了300多首歌曲，而即便这样，他还是觉得自己写歌写得太少，因为按照20年写300首来计算，自己平均是每年写15首左右。但是由于李宗盛歌曲十分优美，深受各方面的喜爱，以至于人们称李宗盛为乐坛的一代宗师。好了，接下来咱们来欣赏李宗盛创作词曲的情歌《当爱已成往事》，李宗盛和林忆莲为您带来。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纵然记忆抹不去，爱与恨都还在心里，真的要断了过去，让明天好好继续，你就不要再苦苦追问我的消息。 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无限神秘，忘了痛或许可以，忘了你却太不容易，你不曾真的离去，你始终在我心里，我对你仍有爱意，我对自己无能为力，因为我仍有梦，依然将你放在我心中，总是容易被往事打动，总是为了你心痛， 那年流年岁月中，我无意的柔情万种，不要问我是否再相逢，不要管我是否也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由张艾嘉演唱的歌曲《爱的代价》。对于爱情，李宗盛可谓是感慨良多，这才使得他创作的情歌永远富有感染力。尤其是歌曲《寂寞难耐》，本身就是李宗盛自己的写照。李宗盛在很多次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总是会根据实际的情况现场改词。原本有一句歌词是30岁就快来，而李宗盛在快到50岁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就把歌词顺势改成了50岁就快来，十分符合自己当时的境况。而这当然更加的感染了听众。不过对于那些老听众来说啊，还是对他的这首原版的《寂寞难耐》更加的熟悉。下面为您送上这首李宗盛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原版的《寂寞难耐》。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怎么对自己交代。寂寞难耐，寂寞难耐，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时光不在时光不在，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回到娱乐大篷车，继续今天的旅行。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接着来欣赏李宗盛的情歌吧。李宗盛还曾经在无意中帮助过歌手辛晓琪，当时李宗盛有2年之久没有给辛晓琪写歌了，2年之后才给他写了一首《领悟》，并且李宗盛当时还觉得这首歌可能不会走红。结果这首《领悟》发行之后，唱片曾经创下1天销售20000张的记录，可以说是这首《领悟》改变了辛晓琪的一生。来欣赏这首由李宗盛创作词曲、辛晓琪演唱的爱情歌曲《领悟》。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深爱过的男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 这合掌不是一种礼物，让你把自己看清楚，当然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一段感情就此结束，一颗心眼看要荒芜，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若曾真心真意付出就应该满足。啊，多么痛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由辛晓琪演唱的《领悟》，李宗盛创作词曲。而李宗盛的歌曲啊，很多都是掷地有声，即使是几十年后的今天，很多的歌曲仍然盘踞在各大 KTV 的金曲排行榜当中，无从取代。而李宗盛个人最大的兴趣爱好就是制作乐器，他自己还创办了一家小型的吉他工厂，亲自手工来制作吉他，不为了盈利，就为了自己的爱好。李宗盛还没有着情歌王子之称的张信哲写歌，下面呢来欣赏这首李宗盛作词、黎费辉作曲、张信哲演唱的《爱如潮水》。 不问你为何流眼泪，不在乎你心里还有谁，且让我给你安慰，不论结局是喜是悲，走过千山万水，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既然爱了就不后悔，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 一曲来自张信哲的《爱如潮水》，由李宗盛作词。李宗盛还十分注重音乐后辈人才的培养，他亲手提拔了众多的新人歌手，梁静茹就是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位。李宗盛为了培养梁静茹，可谓花费了莫大的心血。因为梁静茹当时相对比较年轻，与李宗盛之前的合作者不同，这对李宗盛来说同样是一个挑战，因此他花费了2年时间来填词，为梁静茹夺身定做了这首《一夜长大》。好了，说到这儿，今天的娱乐大篷车也就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最后来欣赏一首李宗盛作词、许华强作曲、梁静茹演唱的《一夜长大》。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在此非常感谢各位的乘坐，我们下次娱乐大篷车的旅行不见不散。 末班车回家，雨一直下，整夜人的泪，他不听话，我不想去擦，就这样吧，爱让这女孩一夜长大，一夜长大，想要说的话竟然忘了，我总是很少说，不懂得表达，分手我不怕，你知道吗，你知道的啊，只是几乎成真，我们的家你真的不想了，这些年的专心无猜，你只当我是朋友吗，我以为余生会遮住你的回答，它却那么清楚啊，让这个你曾深爱的女孩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